水平线，我好悔，我何必拘泥美人眼，其中一语不得轻启好人品，我和他心手这样的悬念，何不当初，何不当初吐誓言，自凭自身定量纠缠，盼知音心心切切千里远，恨狂徒，恨狂徒虎视眈眈一眼前，这为官那为官，欺上瞒下心不断，百姓的疾苦你们不管，反倒来说没落下八家豪门徒上官，成一庄与你们背水一战，倘若是败了阵，因为玉碎不为马求。 谢谢各位朋友们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再为你们演唱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刘巧儿《小乔送谢》。 巧儿，我自幼儿许配赵家，我和柱儿不认识，我怎能嫁他呀？我弟弟在期上已经把亲推呀，这一次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。上一次老魔为什么爱上人一个呀？他的名字叫赵振华，选他做模范，人人都把他夸呀。自那天看见他，我心里就放不下呀，因此上我偷偷地就爱上他呀。年轻的人呐、他也把我爱呀。过了门他劳动，我生产又织布，当年换我们学文化，他帮助我，我帮助他，张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呀。来在了桥下边，我用目光看呐、配着大红花呀，河里的青蛙它是呱呱呱的叫啊，树上的鸟儿它是叽叽喳喳呀，我挎着小筐儿忙把桥上合作社交现在的名花。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王丽晶为大家的演唱。